态度，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唐朝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，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黄巢因为招安之事跟王仙芝大打了一架，之后呢，俩人分道扬镳，黄巢去了山东，王仙芝留在湖北，而王的帮主招安之心依旧不死。 唐熙宗潜伏四年12月，齐州分兵的一年后，颍州也就是在现在的安徽阜阳，雄风鼓荡，一行人轻装简行，昼伏夜出，行动呢十分的小心。现在天底下多乱呢，干什么都得提防着点，对不对？看看那一路上多少人横尸野外，这乌鸦是成群成群的撕咬人肉啊，这乌鸦一个二个都吃了一身肥膘了。这伙人明显不像普通百姓，为首的虎背熊腰，面圆耳大，唇阔口方，这人呢叫做尚君长，这是王仙芝手下第一大将，在前文呢已经出场过了。这时候这哥们儿不在王仙芝身边攻城略地，跑这儿来干嘛呀？大事儿，而且是非常紧要的事儿。尚君长一脸严肃，这时候呢夜幕笼罩，这帮人养足精神，正在路上急奔呢。突然间，前面是火光四起，刀割声、叫喊声、马嘶声响作一片。什么情况？被包围了。包围他们的人一看都穿着大唐的军装，围头的军官大喝一声：什么人？去哪儿？尚军长镇定，弯腰回答：哎，军爷，我们是做买卖的。那军官傻吗？是那么好骗的吗？一句话就彻底捅破他的谎言。胡说，现在天下盗贼四起，哪儿还有做买卖的？我看你们就是反贼探子吧。来呀，拿下。尚君长闻听大叫：哦，别别别，军爷，我说实话。哎呦，军爷眼光精准，让人佩服。我们确实是草军，但是呢我们是去邓州找杨坚军谈判投诚的。军官一听，哟，明白了，感情这是投诚来的，好事儿。军官大手一挥，后面冲出了很多士兵，不由分说，先绑个结实再说。 这位说了，真的假的呀？真的。尚君长说的是实话，他的确是到邓州找杨坚军的。杨坚军是谁呢？唐朝一大太监，大唐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指挥，姓杨，名富光。尚君长呢，是受王仙芝之命去跟他商谈招安事宜的。在离开齐州之后，发生了很多事儿。王仙芝跟黄巢分手了，造反工作十分认真，攻城略地也不少，杀人越货甚多。王仙芝这么拼命的干，无非就俩意思，一来抢钱，二来造势，给自个儿招安捞谈判筹码。但是呢，他千不该万不该去攻打了宋威。在这一年的七月，王仙芝和黄巢又合兵一处。看来啊，齐州打架事件没有什么影响，至少呢，没影响到这俩人的感情。二人好像又冰释前嫌，又开始像以前范言时一样精诚合作了，把这大唐的剿匪总司令宋威围进了宋州，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丘，发起了一次比较大的攻击。这一次呢，王仙芝打出了威风啊，但是也彻底激怒了宋威。由此来看，王帮主还是江湖气太重，根本学不会官场那一套。什么意思？打人不能打太狠，留点情面，这样呢，日后好相见。宋威不让他投降，这是个大问题。虽然说宋威从上次谎报军情之后，已经把这声誉毁了个干净，天下兵马都不爱搭理他，组织上对他也失去了信心，但是呢，宋威名义上仍旧是剿匪总司令，他不让你投降，你呀就永远得当贼。王仙芝曾经七次给宋威发过帖子，内容呢，无非就是大家放下武器，来谈一谈。宋的将军如果能为我到唐朝中央说句话，封个官做，一了百了，这不都结了吗？不排除王仙芝急攻宋州，也有给宋威一个厉害瞧瞧的意思。但是呢，宋威收的信儿压根儿就没送到唐僖宗李轩的面前去。王仙芝一开始不明白啊，这宋威怎么跟一黑洞似的，发个信儿过去，泥牛入海，杳无音讯了呢？后来才知道，哦，这宋威恨死他了。宋威对王仙芝的恨呢，那是真真切切的。当天就是王仙芝该死的时候不死，害得宋威误报了捷讯，威名尽毁，被天下人耻笑。你更别提王仙芝居然敢拉着黄巢把宋威围在宋州，急攻不止，吓得自个儿急呼救命，请得友军帮忙才脱离此困。经过这一战，宋威哪还有脸呢？颜面扫地。你这样的死对手，宋威恨不得生擒之后千刀万剐，挫骨扬灰，以消心头之恨。哦，我还让你王仙芝摇身一变，变成自个儿同事啊。想得美。而且呢，更有一个十足的理由，宋威不能让王仙芝匪转兵。为什么呢？你兔子没了，这猎犬们不就下岗了，对不对？说到底还是一个利字儿。经过宋威招安的路彻底关闭了，而且呢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王僚跑了。这位前大唐官员王仙芝座上客，在东征西战之中找个机会开溜了。看来啊，王仙芝要被逼着成为烈士，打死也不能降啊。但是在这时候呢，有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，驻扎在邓州的剿匪指挥部的二号人物杨富光主动联系上了他，表示呢，愿意就和平解决叛乱的问题坐下来谈一谈。好极了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呢，对不对？ 王仙芝是大喜过望，马上派出了最强的谈判阵容，让自己第一副手尚君长领着一伙人前去邓州跟杨富光接触，商谈具体操作事宜。很好，这真是一好结局。我们已经看到了王仙芝素无大忌，自从起事以来了，是见人就抢，见人就杀，也没去占一块城池，经营一块根据地这打算。您要这样，早点投降啊，未必是一坏事。可是呢，这事儿呢，被宋威知道了。这宋威呢，马上派出了特别小分队，终于在半路堵住了尚君长。人是逮着了，两军交战不长来使啊。而且何况对方是拿着介绍信来弃暗投明的。当然了，这问题能难住宋老将军吗？他马上向长安报告，我军经过精心布置，在一起交战当中浴血奋战，总算不辱圣命，成功抓获草寇二号人物尚君长。杨富光的漏洞出现了，他联系上了王仙芝，居然呢没跟长安打招呼。也许是上次招安失败，让他不敢在大事底定前就贸然上报。但是呢，有的事儿你又不能暗箱操作。等到这边宋威的军报送到长安，杨富光大急之下连忙上奏朝廷说明情况，但是晚喽，宋威有人在手，报告在先，占尽先机。上面草草调查了一番，三审定案，宋威有功，尚君长斩首示众。于是呢，在长安著名的行刑之地枸杞岭，尚君长的脑袋扑通滚在了地上。我拿真诚向你朝廷靠拢，行，您把我爱将给砍了。被耍的王仙芝彻底被激怒了，不招安了，跟唐朝政府拼了。草军横扫数州，所向披靡，仿佛回到了刚刚成立草军时意气风发的状态。只是呢，他不知道唐朝已经织就了一张大网，正在向他靠近。 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这个灾难呢，是从一件让王仙芝大声叫好的事儿开始的。在王仙芝大略江陵没多久，宋威啊被撤职了，这对于王仙芝来说当然是好事儿了。那个号称杀死过自己的对头，那个设计干掉了自己大将的仇人下台了。只是呢，王仙芝马上就会发现宋威其实是他的盟友，他不知道自己数次死里逃生轻松遁走，不是因为人家害怕他，是宋威对他网开一面。宋司令曾经跟他副手曾元玉私下探讨过兵和贼的关系，宋司令经验丰富啊，曾经平定过多起叛乱。十年前咱们之前就说过，参与讨伐过庞勋之乱，那时候这宋威还是军长，司令是一个叫做康承训的。历史已经教训了宋威，庞勋之乱平定后，功臣康承训不但没有得到赏赐，反倒受朝廷的猜忌，混了个贬官的下场。宋司令语重心长地告诉曾元玉，老弟呀，咱们干平乱这档子事儿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分寸。当年庞勋灭，康承训也得了罪，今儿个咱们要是也干成这样，那不也是一样的下场吗？依我看呢，咱们不如留着贼人，不幸那是天子的，咱们呢可以保全功臣的身份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，信誉的毁灭几乎是不可逆的。史书记载，唐朝皇帝良心发现，又将唐承训召回了中央， 但是地方军队大佬们记住的永远是康承训被贬的事儿。唐朝军将已然失信了，这也可以算是义军精神领袖庞勋留给后辈们的第二笔财富了。所以说呢，如此看来，大家潜意识里已经达成了共识，什么呢？这官匪本是一家人，他们这关系呢，暗地升华，成为了合作伙伴，走向共同致富的道路。具体操作流程如下，王先知负责抢钱，宋威负责在外围呐喊，等王先知抢够了钱之后，宋威就追。王先知本来是疾走如风似的，但因为抢东西太多，负荷太重，自然呢就被围追堵截。眼看就要追到了，这时候呢，王先知就知道他应该怎么做了，下令把抢的东西丢一些下去喽。那接下来呢，官兵们肯定要捡这东西啊，都是赃物，捡回去要作为城期贡物。唐军上下发财，王先知们金蝉脱壳，淡定跑路。这样的龟兔赛跑，王先知跟宋威合作了好多回，宋威干的是不亦乐乎。所以说呢，一听王先知什么金盆洗手，宋威当然不干了，这是单方面破坏合同条款，所以说才有了上军场斩首狗脊岭这事儿。得了，王先知呢自此死了招安的心，以后呢还是跟宋司令好好配合吧。但是呢，这事儿突然有了变化，不是宋威不讲信用，也不是什么王先知死了大将他想胡来，而正是那位被宋威苦心教导的小弟曾元玉破坏了游戏规则。这个曾元玉呢，一直是当的副将，二把手，这二把手当久了呢，那肯定就想转正啊，是不是？就像夫人老想去掉那个如字，副将呢也想抹去这个副字。曾元玉呢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真让他给找着了。在深州城东，也就是在现在的河南信阳，曾元玉啊逮住了四处游击的王先知。曾元玉逮着王先知一顿猛揍啊，一下歼灭了草军一万人，抓了俘虏是数千，追着屁股赶草军数千人。那得了，这显然是大胜啊，振奋人心，朝野倾慕。哦，原来我大唐人才济济啊，何至于将泱泱王朝安危寄于宋老匹夫呢？得嘞，宋威的政治生涯快要玩完了。没过多久，调令一下，宋威年老体弱，有病在身，请回家休息吧。这倒不全是说辞，宋威呢也确实有病，他那被撤职回到驻地青州没多久，还真就病死了。曾元玉呢成功转正，当上了新的剿匪总司令。从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角度来看，曾司令还真需要拿点真功夫再证明一下自己。眼巴前儿，唐军已经调兵遣将，正在四处搜集信息，向王先知呈合围之势。王先知呢还沉醉在死敌宋威被撤职的幸灾乐祸之中。唐熙宗乾伏五年二月，齐州黄梅，也就是湖北的黄梅，王先知终于被跟踪已久的唐朝主力逮个正着。这时候呢，王先知刚刚恢复元气，手下重新聚起了五六万的人马，但是可惜啊，这草军里大部分都是刚吃饱饭的流民，没有战斗经验。两军主力终于展开了起义以来最大规模的决斗，这场战斗打了一天一夜，乱矢如山鸡，尸横似地狱啊。等待硝烟散尽，沙场沉寂，胜负已然分出，草军大败，死了五万多人。更大的损失是带头大哥王先知也没能跑脱，死于乱战之中。 曾元玉呢也取得了唐朝平乱以来最为辉煌的胜利。但是呢，他可不是宋威，他小心行事，以免重蹈前任的覆辙。曾元玉下令，去寻找贼首的尸体。这工作真不容易，遍地都是尸体，有的尸体还面目全非呢。但是呢，这工作要说不容易吧，它也容易。这头目的穿戴跟一般当兵的不一样啊。果然，过了没多久，王先知沾满鲜血的尸体被拖到曾元玉的脚下。曾元玉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啊，拿着这宝剑的剑尖挑开了王先知凌乱的头发，看了一眼，然后呢还不放心，蹲下去用这衣袖啊擦了他的脸上的污血，仔细辨认。是他，就是王先知。咔一刀砍下脑袋，送到长安。曾元玉此时挺直身板，仰天长啸啊，三年了，哎呀，这搅得大唐官员胆战心惊的匪首，今天终于死在了自己的手下。死了，王先知，天补平军大将军兼海内诸侯都统，王先知同志，死了。他死的地点呢，也有意思，在黄梅县。这个地儿呢，距离他当年第一次尝试招安的地方齐州不过数十里之遥，要不是他三心二意欲以义军为跳板往这官场里跳，他还是可以做出更大的一番事业来的。如果他不是一心要招安，大将上军场那会冤死狗几岭吗？对不对？后面又怎么可能会导致大败呢？所以说到了现在，咱们终于明白了，这王先知呢不过是一个蹩脚的男高音，起调太高，落调太惨。除了君天下这句口号，他这行为，他这计划没有一丁点跟君天下沾边的玩意儿。他呢就是一时豪杰，如风而至，掠财而去，这强盗。这样的人呢，没有远大的理想，走不远。但是有一个人，他可以走远。草军遭受重挫，护法上军长斩首枸杞岭，帮助王先知身亡黄梅县。这没死的草军士兵跟小将，作鸟兽散。草军的希望，落在了真正的主角黄巢的身上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王先知死了，黄巢扛起了草军的大旗，他将把草军带向何方呢？他又如何跟朝廷抗争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对不起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